98.2 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100首歌里有100个回忆，100个回忆里有一个我们。 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 我是张毅，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 活力 Music 音乐播客，有音乐，有故事。 这里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我是张毅，欢迎收听活力 Music 周末特别节目。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嘿，你还好吗？我是张一，我在北京向你问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如果有一天我从你的世界消失了，失去我你会开心吗？你应该无所谓吧，无奈落寞。如果有一天我从你的世界消失了，你会不会在街上走的时候想到我，想到蹲在地上痛哭？如果有一天我从你的世界消失了，你会不会在最快乐的时候想起我，想让我和你一起分享快乐？如果有一天我从你的世界消失了，你会不会在半夜突然醒来，想到我泣不成声？如果有一天我从你的世界消失了，你会不会无数次的点看我的空间，看看我留下的痕迹？如果有一天我从你的世界消失了，你会不会认真的用心的看我空间里的每一篇文章，然后理解我当初是那么珍惜你？如果有一天我从你的世界消失了，你会不会锁起日志，只为我开，只为我留言？如果有一天我从你的世界消失了，你会不会每天看着 QQ 等我？当你看见好友上线时，心中的一阵紧张，也为是我。如果有一天我从你的世界消失了，你会不会看着那无聊的肥皂剧流眼泪，然后狠狠地想我？如果有一天我从你的世界消失了，你会不会觉得其实你是想我的，其实你也很在乎我？如果有一天我从你的世界消失了，你会不会一直等我，一直相信我会回到你身边？如果有一天我从你的世界消失了，你会不会痛哭流涕，就像迷失了自己？如果有一天我从你的世界消失了，你会不会紧跟着我，只为确认那是不是我？如果有一天我从你的世界消失了，你会不会走遍我们曾经去过的角落，以拾起那曾经属于我们的记忆？如果有一天我从你的世界消失了，你会不会像电视里的演的那样记着我一辈子？如果有一天我从你的世界消失了，你会不会像上面说的那样去做？我想你不会，因为我不是你心中最重要的一个。 抛弃我，你一个人走。即使你想回头，我也不会回头。你要知道我现在的生活过得很好。当相遇爱上火柴，就注定被伤害。我爱上了你，就注定要离开。不要轻易说爱，许下的承诺，欠下的债，好好珍惜你身边的那个他。晚安，好梦。我是郑怡，每晚都会温暖你。 总是听说永恒曾发生过，当乌云离开了海边，当叶子离开了秋天，当所有的纪念也离开以为存在的永远，当雨滴离开了蓝天，当飞机离开了地面，而美好还继续在那个瞬间。 Yeah, no, no, no, oh, oh. Hey, the baby girl. 心总会遇到许多过客啊，错过一次就真的错过了。曾经你也是那人海之中的一个、yeah、我想我做了最好的选择，写过许多关于爱情的歌，简单的 oh no， 想着想着就这样睡着了。我想要带你去所有的地方，把全部幸福都藏在你身上，我想你能就这样靠在我身旁，看着那太阳的落叶天亮。我想要带你去所有的地方，把所有美好都洒在你脸上，我想把你的世界全部都照亮，点燃在你最灿烂美好的时光。 睡不好，皮肤也差得要死。那会儿我最常做的事就是盯着手机屏幕看，幻想着你还是会像以前一样打电话过来问我在做什么，然后我会特别矫情地回答你在想你啊。然而类似场景却一次都没发生过。当时我着实不太明白为什么你来的痕迹这么重，可是你走的却这么轻松。好在这样的梦我倒是没做多久，我们在一起时你曾说过很多次，我是一个十分懂得自律的女生，所以放纵这种事儿我会做，但绝不会一直做。所以在我第二次问自己还好吗的时候，我已经很好了。减肥成功，工作顺利，从苏州换到南京的生活接天接浪，额头上附着的痘痘也开始逐渐消失，还有曾经一度让你无奈的坏脾气也在这两年慢慢改 开掉了。昨天我妈也说，感激我这些年懂事了不少。所以人家所谓的女生，必须在经历过一次失恋之后才能成长，也不是并无道理。你的短信我最终还是回了，我说我蛮好的，多谢挂念。接着你又打了个电话过来，我没接，单纯的不想接，因为纵使3年的时间已经够我收敛去真实的喜怒哀乐，和人不慌不忙的胡侃乱抽，而当对象变成你时，我始终不太有自信。我是一个睡眠期浅的人，很少做梦，那天晚上却做了一整晚的梦。在梦里，几乎我所有认识的朋友同学都遭遇了一场绑架，我做好了要死的准备，躲在角落里流了满脸的眼泪，直到绑匪被抓，我们都已经安全了的时候，我看到了风尘仆仆赶来的你。你显然也是被绑的一员，脸上还脏兮兺的，隔着3米的距离，你笑着对我说，你没事就好。这个梦太假了，可是你的脸，你的声音，还有你的表情都太真了。想起刚和你在一起时，我们站在一起等红绿灯，绿灯亮起时，身边的人一窝蜂地往前涌，我俩立刻就被冲散了。我这人天生反应迟钝，一个人向前走了很久，才发现你不在，回头张望了很久，才看到你还在马路对面站着。直到绿灯再次亮起，你一脸无奈地朝我的方向走来，我嘲笑你太笨，竟然错过了第一次绿灯，然而你却丝毫没有在意，对我说了一句，你没事就好。我能有什么事儿啊，倒是你。后来在过马路时，任我怎么说手心有汗，你都要牵着我一起走。我们俩好的时候是真的好，在微信和 QQ 电话还未盛行的时候，校园卡里的免费通话时长从每月的200分钟升级到了1000分钟，仍旧不够当。明明也没有什么话一定要说，大多数的时候都是各自戴着耳机，你写你的剧本，我写我的小说，听筒里全是彼此敲键盘的声音。可是恋爱中的人就是可以把这种单调的声音当作是幸福。两个都是擅长给文字做排列组合的人在一起，生活总归要过得一方人要矫情一些。你曾多少次在深夜里跑去我的空间留言板给我写情诗，我醒来后只要看到那大段的留言，总要心生满足的，然后任朋友调侃秀恩爱分得快，也不觉得脸红。那时候我特别想让时间走得快一点，快到我们俩睡醒一觉后就全都老了，这样就丝毫不用担心有其他人来跟我抢你。你问过我，如果有别的女生喜欢你，我会怎么做？我说喜欢就喜欢呗，反正你喜欢的人是我，你喜欢的人是我，这是我们在恋爱时唯一可以笃定的事。我甚至从来都不相信 你真的不会再熬夜看球了，你真的不会再去路边吃烧烤了，但是我相信你会一直喜欢我。毕竟如果不是因为喜欢，你怎么会在我莽撞与他人争执时不问对错就站到我的前面帮我去当口舌是非。毕竟如果不是因为喜欢，你怎么会在狂风乱作大雨倾盆时不管路程又为了一箱零食送到我住处，还嘱咐我天气不好不要出门。毕竟如果不是因为喜欢，你怎么会在醉酒以后抱着电话叫我的名字，不论场合就开始大声地给我唱歌。毕竟如果不是因为喜欢，你又怎会一次一次包容我的坏习惯，忍耐我间接性发作的臭脾气。然而喜欢又能怎样？你能喜欢我就能喜欢别人，你能对我好就能一样对别人好。我倒没有见过那个女生到底长什么样，闺蜜见到过一次，她算是为我抱大不平。其实真的不能说是人家心机，如果你没动了心思，就算她再想心机也是没用的。但分手时我显得过分冷静，我说你走啊，你走了就不要回来。你低着头说对不起，希望我能照顾好自己，尤其是在饮食上，辣椒和冰激凌能少吃就一定要少吃。这样的话由一个爱情里不够忠诚的人说出口的确不太应该，所以我几乎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把你推出了门外，然后删掉了你所有的联系方式。听说你后来陆陆续续地向我的朋友打听过好多次关于我的消息，但是我的朋友们都比你要忠诚得多，面对你的试探他们自始至终都是绝口不谈。从苏州离开的时候，我跟很多人说我与这座城市的缘分就到这了，以后大概也不会再来了。他们都知道这座城市里装着你的味道，所以我连呼吸都咽了。我在南京的第一年学会了画眉毛，我在南京的第二年学会了穿高跟鞋，我在南京的第三年计划着离开江苏去另一座城市生活，然后就有了你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我要走的消息，问我还好吗。我很好啊，我听说你也挺好的，后来又爱过几个姑娘，个个比我长得好看，但是没有一个比我好，不然你怎么会在我朋友面前说你的心里还有我。可是放你走时我就没有想过再让你回来，爱情这种事需要靠缘分，需要靠运气，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靠自己能不能管得住那颗在不断躁动的心。我知道我没什么能耐劝你这个浪子不安，但是既然爱过一场，我还是愿意告诉你我很好，只是不再喜欢你了。啊对了，还有一句我忘了说，滚。 沉默定格在窗外，都猜不明白，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AM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一天的忙碌过后，让音乐伴你入眠。晚安，活力 Music。 留不长的头发不如剪了吧。安妮和阿伦分手后，打电话让我陪她去理发店。一直短发控的她，因为男友说想看她长发及腰，就再也没舍得剪过头发。留了很久的头发一直没剪成，发梢满是分叉，发质整个差到不行，就像安妮和阿伦的感情在岁月的风化下满是伤痕。也不知是否会有开花结果的那天，他们相爱相杀近一年后，终究还是选择了放开彼此。感情就像一场拔河，你用尽全力将对方拉向你身边时，对方竭尽全力也不愿向你靠拢的拼命。比赛进行到白热化时，只能笑着挥挥手说算了。你那么爱他，为什么不把他留下？他要的是暧昧和自由，而不是我。与其让心脏受累，不如彼此放过。在感情里靠得太近，就会被吞噬掉一部分自我，所以保持适当的距离就是在拯救自己，想把你占为己有，又怕你想要自由。生来就是个大度的人，却常常对你独吃此刻。人都是自私的，也是贪婪的，欲望往往是在尝到甜头后才会越来越得寸进尺，永无止境。就像刚开始只是想知道对方的名字，安妮和阿伦是从朋友慢慢变成情侣，再从情侣慢慢变回最熟悉的陌生人。最初阿伦一定会在他最需要的时刻出现，就像春日里的微风徐徐拥他身边。后知后觉的安妮听到阿伦说喜欢自己时，便一口答应了和他在一起。可以和我做朋友吗？这是故事的开始。还可以做朋友吗？这是故事的结尾。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永远都有恃无恐。而阿伦平时自由惯了，突然降临的幸福让他措手不及。后来在他一次次想要逃避时，安妮对这段一次次石沉大海的感情选择了放手。人都是自私的，总想得寸进尺，越要越多。以前我们各自有各自的生活，尽管我是问题少女，但也不至于像现在让你厌倦。与其到最后大家都累，不如到此为止吧。纵使不能与你到老，也仍然希望你好。历来一向大度的我，在你面前变得丝丝小气，想霸占你生命里的每一分每一秒， 大方的我，却想要放手给你碧海蓝天，想拥有你一辈子是真的，会潇洒放手也是真的。如果你想要的不是我，我定会放你走，最后附上祝你幸福，拥有想要的生活。从此你信你的神明，我守我的地狱。讨厌没有安全感，想拥有可以携手一生的爱。认识一个人实在太容易，选择也越来越多，每个人都在不停地试吃，却没有人舍得花钱买一整个蛋糕。后会无期里有句台词，喜欢是放肆，而爱是克制。张爱玲也曾说过，真正喜欢花的人会去摘花，而爱花的人会去浇水。我承认我的确很渴望拥有你，但如果你说想走，我还是会替你收拾好行李，亲自目送送你离开，顺便祝你一路顺风。从你的前世界路过里，追着车跑的猪头，其实早就已经准备好了和燕子的婚礼，可他还是愿意让燕子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最后他隔着车窗对燕子说，你走吧，你一定要过得幸福。爱不是捆绑，不是占有，更不是束缚一个人的理由，是两个温柔独立的灵魂，彼此因为每一次的大脑碰撞而产生的倾诉，惺惺相惜，但不是自以为了解对方，又或者每天猜来猜去，患得患失。我是个缺乏安全感的人，以及我胆子很小，性格敏感，热情归热情，若你有一丝不对劲，我立刻绕路就走。我想和你在一起，是只想你和我在一起。我想你爱我，是你只爱我一个。微博上有段话说，人都是自私的，前女友有了新男友会不开心，朋友结交了新好友会不开心，家里的小狗粘上了其他人会不开心，长期的杂货店有了更熟络的客人会不开心，甚至是毫无关系的人突然停止了跟你说晚安也会不开心。每个人都想自私的占有一切，后来却发现其实什么都不属于你自己，其实什么都不属于自己。想把你占为己有，又把你想要自由。 我忍住呼吸慢慢的离开，也许背叛会比较容易受伤害，别哭，我流过的泪已凝固，就放手吧，当作礼物。谁说幸福是对等的付出，难过竟让人越来越投入，算了吧，是疯狂的爱还是嫉妒，我都懂了，你说实话，我是 的，再痛也不吭声，努力配合着也是种快乐，享受了，承受了你做的选择。我是不懂爱，我是不会爱，爱的简单只是为你而存在， 世界末日，但我会陪你到心跳停止。最近朋友说真的特别想谈一场恋爱，被人宠成女儿，被人宠成一个废物。你不知道闷热的夏天，我已经好久没有遇到那个肯为她洗头、肯为她化妆的男孩子了。请老天爷下一个男朋友给我，谢谢。想谈那种甜到炸的恋爱，想谈那种啰里啰嗦甜甜的恋爱，想谈那种冒着粉红气泡的恋爱。我曾经认识一个男孩，典型的宠妻狂魔。有一次和他谈合作，顺便路过了一个蛋糕店，男孩和我打了个招呼，说他女朋友特别喜欢吃这家的提拉米苏，怕一会儿谈完合作时间太晚了买不到，女朋友吃不到会不开心，就先去买了。很好奇男孩生活中是一个怎样的人，聊着聊着就聊到了情感生活。和女友谈恋爱一年多了，仍保持着新鲜感，他们经常会说许多情话，即使每天在一起也会互道晚安，说么么哒，你的不要不要的，关键还不嫌烦。男孩会把西瓜最甜的部分留给女孩吃，男孩会每天早上去买女孩子最喜欢吃的手抓饼，男孩会带女孩子去海底捞吃他最喜欢吃的脆骨鸭掌，宠你就是带你吃遍你最喜欢吃的东西。喜欢一个人就是想和他一起吃一辈子的饭。有一次男孩欺负了女孩，女孩闹了情绪，男孩二话不说就冲上来狠狠地亲了女孩一口，女孩刚准备说话，男孩又猛地亲第二口，直到女孩服软。想必做男孩的女朋友一定是很幸福的事情，男孩会把自己的手机密码设置为女孩的生日，男孩会在各种社交软件上发出两个人的合照，男孩会带女孩子去见他的兄弟，男孩会把手机随便交给女朋友，不用担心他能翻出一点什么。男孩总是呵呵地笑着，露出幸福的表情。大抵最好的爱情，不是我强行要求你给我安全感，而是我主动给足你安全感。这样的男朋友请跟我来一打。希望每个小仙女都可以被人宠到死。这是我认识的一个男孩关于宠妻的故事，可我听到更多有关粉丝的故事是，曾经我很宠你，你也很爱我，可我们还是分开了，你没有很宠我，我也没有遵守当初的诺言，罢了，分开就分开，不回头了。我曾经敬过很多人酒，但唯独你我是最想敬，敬你漫不经心进入我的生命，又不动声色地毁了我的生活。